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瞬间什么浪漫都死掉，咕叽咕叽白头偕老难见到。谁好天差的多少，迟早都要向上帝报道，既然坏的疼痛改不掉，用你思考我 不说不 咕叽咕叽数数钞票永远都比标签少，塞到爆，咕叽咕叽什么病都能吃药，好管他吧，自我慰劳，工作垮掉，谁比谁 发现失去的人早已不再惦念，

又逼我撤退。没想到你说最近选择一个人睡，我忍住眼泪。 Okay. 这阵日子不好。